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东西伯利亚出版社网站近日上载了一篇题为《朝鲜的自强力》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朝鲜的自强力扎根于主体思想，朝鲜人民坚持勾起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，将依靠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资源，一定完成强盛国家建设事业。